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但是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哈，非常的特别哈，它是第一次哈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进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而且这项运动呢，非常有意思啊，它这个融合了各种不同方面的一种元素，还有文化的这种印记哈。今年也是进入到了奥运会当中，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而且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也是非常的资深。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项运动呢，就是滑板。好，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于 URED 有滑板类运动营地的创始人马哥，好，欢迎马哥的做客。 哎，大家好。 第二位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 Onboard 板类运动俱乐部的负责人吴老师，好，欢迎吴老师。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两位这个玩滑板都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马哥啊，这个录节目之前介绍的时候说马哥从接触滑板运动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 对， 20多年。 我是从1996年开始第一次接触滑板，然后从接触以后，从一个爱好者慢慢的一步一步参与到一些滑板的比赛，包括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场，到后来又场地滑板场的设计建造啊相关的工作啊，包括后来滑板教学这一块我们也逐渐的做起来， 基本也是见证着中国滑板啊一步步的发展到现在哈。在圈内是不是应该也属于这种大佬级的了？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对对对对，差不多 了。对，现在也不说大佬这样的一个词，对，跟那个确实是来讲的话呢，但是基本上可能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些很多东西都是马哥见证 在推动 啊， 在见证在推动的哈。这个今天来聊滑板哈，但是我觉得两位今天做客啊，还是先从两位啊，特别想问两位分别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当时是由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接触到滑板这样运动的？因为这个可能并不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踢足球啊、打篮球啊，很容易就能接触的这种运动啊。两位都是分别什么机会接触的？ 你哥先说吧。 好，其实我接触滑板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当时他96年的时候，他拿了一块滑板。在这之前呢，对滑板我也有见过，但是见过都是在电视上，因为以前有一些在特别有名的滑板电影叫《危险之至》，应该是在89年左右在国内上映的。从那个时候见到了滑板就很喜欢，但是当时也不知道去哪儿买，当时也没有这么那个经济能力。一直到了96年，那个朋友拿着滑板，哎，找到我，我一下看到看到真正的滑板了，然后就开始尝试，慢慢的一步一步就滑下来，走下来。 确实，99年那个时候，包括后面我们去了解这个滑板文化的时候，那会儿去接触到滑板的渠道其实是非常 少、 稀少的。包括想要去买滑板，那会儿好像听说都得从秦皇岛，是吧？ 秦皇岛那个应该是94年了。然后99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有。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岁数差不多的这个听众知道，以前有一个叫祥云体育用品商店。 知道的就暴露年龄了。 对，那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年轻。 当时那个卖的，但是那个滑板我印象里好像是卖68块钱一块儿，但是是一个国产的滑板，就是68块钱在那时候其实也是一笔，对于我们家来说也是一笔大钱。然后跟父母要钱想买，家里也没同意一直就是到了97年了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块滑板。 但是刚接触你就觉得这运动哎特别有意思嘛？ 当时我那个10几岁的那个年龄来说啊，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酷， 就是酷。 对， 踩上个板飞檐走壁腾云驾雾一样 对，想象中的自己是那样的， 样 的 对， 然后身体很诚实， 对， 要达到我们现在看到这滑板高手哈，这个出色滑手的这种，他表演的这种状态哈，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打基础苦练， 千锤百炼，需要下非常多的功夫，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 哎，我还记得，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好像有一个叫户外极限运动会。我记得当时好像有这么一个比赛啊，当时国外的一个比赛，是落到当时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广东吧，是广东卫视还是广东那边一个频道播啊，他经常会播。我第一次接触滑板好像是在那个时候，那是在我非常小的时候，也是90年，我这也是个套路啊。我依稀当中有这么一个印象。 你说这个好像应该是在97年98年，那个应该是美国 ESPN 的那个举办的那个叫 X Game、极限运动会。 对。 然后当时咱们国内转播过在罗德岛举办的那届。然后其实当时很多现在中国的滑板圈里的这个比较有名的滑手也都是在 那 个时间通过那个比赛认识的滑板。 对，我就依稀记得我小时候有这么一个印象，然后就对一些包括滑板在内这种极限运动哈有了印象。我猜测也是有很多朋友，因为可能当时的信息渠道也不像现在这么畅通啊，如果知道滑板这样运动，喜欢可能也是有一部分会从观看那个比赛开始啊。 对 啊，这是马哥的故事。这个吴老师这边呢，第一次接触滑板是大概什么机会？ 其实我和马哥啊可能会代表的两个不同的一个声音啊，我会更加接近于一些普通大众的一个声音。因为我最开始的话呢，因为我也是正常上班嘛，然后其实平时的工作压力也不小，我相信在都市里面很多白领可能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那其实有时候烦恼的话就很想放空，很想要去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我最开始其实接触的是滑雪啊，所以当时有那种皑皑白雪的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然后你放松着冲下来有速度，然后周围只有风的声音，特别安静啊，那种感觉是特别美好的。然后后来那个滑雪的时候滑了一段时间啊，也遇到瓶颈，而且其实滑雪的时候是特别向往国外的那种大山，去山里面去那种自由的感觉， 阿尔卑斯山那种。 但是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对吧，就是脑子会了身体很诚实啊，对吧，就发现有很多的瓶颈，很多技术问题啊，他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当时的话呢，其实也是接触，也是有一个契机，几年前的话呢，刚刚有一个这个陆冲啊，叫陆地冲浪板啊，当时是刚刚去引入到了国内。然后在雪圈里边呢，其实就是说它可以去在我们不在雪的时候，因为每一年的话像尤其像在北京，那其实雪季的时间不是很长，那有些也不是很方便，那在这个时候它可以在平地的时候去帮助我们去辅助练习啊。那么这样的话先接触到，当时就看到那个视频啊，当时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说你不用蹬板，然后这个板子就可以走。但是当时有个词叫做 pumping， 其实后来琢磨深了以后，慢慢其实这个词是从冲浪里面过来的。那么但是当时的话其实接触到这个的话其实特别有意思，你就会觉得它特别自由，在街头上面去穿梭啊，因为它可以就跟一个蝴蝶一样的啊，片叶不沾身那种感觉啊，然后可以去做出一些，因为它是更加倾向于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姿态幅度，从冲浪过来的嘛，身体的幅度会比较大啊，当时的话就可以改善一些我们滑雪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去接触到。然后后来在练这个的过程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发现了，哎呀，其实因为在我过去我的理念里面，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滑板，我觉得太危险了，我可能，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啊，好像极限运动啊这个东西那很遥远，我只是看看 X Game， 可能我过去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轻易去尝试。但是的话呢，确实因为这个东西而接触到了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板子四个轮子，只不过啊，那我们可能用它去做了更多偏滑行方面的一些动作和一些姿态。那么但是在做的过程之中我会发现啊，因为我需要一些板性的练习和一些基础的辅助的一些练习，所以我又回到了类似像可能普众大部分所了解到的这个滑板，就是我们是两头翘的那种，对吧？那包括像那个，我不知道马哥你刚那个说的，您说第一块那个滑板是单翘还是双翘啊？就是 我那个时间相对来说就是不是，我其实不是中国第一批玩滑板的人，我接触的时候其实已经在96年97年的时候已经是那种双翘，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种滑板了。在之前其实从 有据可查的， 嗯， 就是应该是在89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有滑板，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在用那种单翘滑板，就是一头是平的，一头是翘起来的那种。对， 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像，因为滑板的起源，其实正好说到这儿，也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对吧？因为最早的话，其实是也是像美国那边啊，二战。战争结束之后啊，那好多人他想要去从冲浪啊，去从这些运动里面去找寻一个这种释放和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先是可能从冲浪里面，那有些浪平的时候啊，我们说叫 flat days， 那这种时候那他没有浪可冲了，那怎么办呢， 嗯， 其实他就是想到有些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些有些富人家的那个游泳池干了， 嗯， 然后它形成了一些天然的地形，干旱那些年都是干旱，然后呢就是出现一些水渠，它天然的一些地形， 嗯， 那他就想那我可以在板子上面装上四个轮子， 嗯， 然后就是模拟的很多一些像冲浪的这样的一些，哦， 我插吴老师一句话，借吴老师这个话题，我说一句，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冲浪，其实滑板是从冲浪演变过来的， 嗯， 啊，刚才吴老师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些冲浪的浪人在没有浪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想冲浪，所以他们用冲浪板，然后底下加上最初的那种滑板桥的雏形， 嗯， 然后在这个游泳池里头冲浪， 嗯， 所以大家可能一听说在游泳池里怎么冲浪啊， 嗯， 其实那个游泳池不像咱们那个四四方方的那个游泳池， 嗯， 美国那种游泳池是圆的， 嗯， 它底下都是弧 的， 嗯，所以说到这儿，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奥运会的滑板的这个碗池比赛这个项目，其实 就是这么 最开始就是从那儿演变过来的， 哦， 对， 哦， 啊，所以 这也很有意思啊，嗯，就是说我们对照场地也能看出来，从滑板这样运动刚刚诞生之初啊，它场地的雏形一直对比像我们今天的场地， 对， 会发现这个发展的历程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 对， 嗯，啊，滑板啊最早的演变说起，最早因为它是像冲浪板去模拟过来嘛， 嗯， 所以一个单头它是一个尖的，就是所以只有一头是翘， 哦， 后来才发现了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个双翘， 是 啊。 两位正好聊到这儿哈， 嗯， 这个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说到了滑雪啊， 嗯， 说到了这个滑板，还有这个冲浪，这都属于板类运动哈，啊。这个滑雪还分它分单板和双板，其实这个单板和双板也是基本上大家觉得都是滑雪，但其实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运动哈，啊。那， 嗯， 这个板类运动啊，说实话，我是特别的不擅长啊，特别不擅长，我唯一滑过几次雪，哎，球类还比较喜欢啊，这感觉还就是所谓这个对球的感觉还可以，对板的感觉真的是我滑过几次雪，我就觉得我确实不适合干这个，冲浪啊滑板呀，我现在都觉得就跟吴老师要是讲的一样，我觉得这是跟我没缘分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嗯， 就是板类运动它在上面， 希望我们回头的俱乐部的活动能够让 能够看我，哎，能够让我感兴趣，能够让我滑起来， 对， 啊， 对，感兴趣。 对，就这个板类运动，因为我没有站上去过， 嗯， 但是两位一直不玩了这么多年了，也看了这么多年，研究理解了这么多年，这板类运动上的乐趣是不是也是有很多情况是相通的？我们站上冲浪板去冲浪，然后滑板或者是滑单板啊，这种板上的感觉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嗯，这个我先说两句啊，那其实啊，为什么我们包括像我们俱乐部要叫做这个板类集合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嗯， 其实就是因为啊，我记得有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把滑雪板、冲浪板还有就是双翘的滑板，不同的年代的滑板啊，以及说现在的这个陆地冲浪板啊，比较潮流的这种啊，可能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都带到了现场，大家去体验。那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很多人说，那我滑雪和这个什么某某某某运动有没有关系啊？其实理论上啊，你要滑雪的人，你想要去改善，我看过有一则笑话，就说那你下楼去跳个广场舞，其实对你都有帮助，它可能都有相同，运动它本身就有相同， 是 包括像您刚刚说的对吧，那球类，我们现在也把球类篮球上期就是一个篮球的主题，把它和滑板去结合在一块，啊，所以这就会很有意思，它就可以能够帮助到你其实理解，更快的理解到我们的有些动作，其实我们去讲这个东西叫经验教学。再说回到板类这块，那它的相通性就会更高啊，因为首先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一类的啊，就是单板，像您先抛开这个双板啊，我们说单板、滑板、冲浪，这首先这三点，您可以想想，它是不是都是侧着站？ 嗯 啊，那首先就是一个单边的一个运动，侧着站。那对于他身体上的有一些姿态，他滑行的一些前进的方向， 嗯， 啊，那我如何让他直滑？我如何让他拐弯？ 嗯， 啊，那这个其实这几个点都是相通的。那以及他首先是一个板儿。 板儿就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在滑雪也好，冲浪也好，都会听到一个词叫做 carving。其实，在陆冲现在的话呢，也很多人去在做这个动作。那它其实就是让你的板子啊，它有一条边，对不对？那这条边它，我们在有一些这个词这个专业词里面，它叫刃。那把这个刃它立起来啊，那它立起来的话呢，它形成一个弧线。那滑，那包括像我们看冲浪也好看滑板也好，它会滑成一条曲线。那这个曲线的话呢，其实就需要你身体去给板子去施压，那你身体就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身体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表现。那这些运动表现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啊板类里面是非常相通的，你用到的某些关节啊，头肩胯啊，我说的通俗一点，那其实包括像和板子最接触啊最接近的，像我们的踝关节啊，可以问你，对不对？就是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板子发生一些拐弯转向，让你的，比如说你没有滑过滑板，但你可以想一下，那滑板如何去转弯呢？对不对？那是不是首先就要让它施压，让你的轮子，对不对？然后其实是它的桥，就有点像咱们的方向盘开车一样的，首先我打方向，然后这带动我的轮子去进行转向。那这些就是需要去靠你身体去给到它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从底下往上去数，这些关节从你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那这些在所有的板类它用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要让它去形成转向，形成直滑，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板类运动基本也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啊， 对， 然后通了一个，其他运动的感觉差不多适应几次就能找到哈。 嗯， 对。 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啊，就是叫我们说去这个，我们说去练滑板，没人，好像没人说去练滑板，一般都是玩滑板哈。 嗯， 下面就说说这个咱们这回进奥运的事了哈。 嗯， 我们说玩滑板呢，我们在街头看到很多滑板，但是作为一个奥运比赛，它作为一个竞技体育了啊，它就涉及到要胜负要比了。今年的这个奥运项目和滑板是有两个项目啊，一个是这个街式，一个是 板 式啊，就这两个。我觉得这个就得马哥跟我们说说了啊，作为这个业内资深的这个滑板专家啊，这打分怎么打呀？打分怎么打？就是首先这两个项目大概怎么玩，另外我们打分是怎么打的？ 那你可问对人了 啊！ 确实是，像有好多，包括像一些裁判，好多其实我们马哥这块都会有非常多的经验。 嗯， 对，滑板的打分呢，主要通过几个点。 嗯， 首先呢是动作的难度。 嗯， 因为滑板这项运动，如果在奥运会上来说吧，我觉得如果是大家通过电视上来看奥运会的，如果一个没接触过滑板或者不了解滑板的人，你看滑板就是看热闹， 我觉得哎这真好看，或者哎呦这摔了， 对对对对对，哎你说这个点特别对，就其实好多人看滑板一开始不是看成，是看摔， 是 没看人摔， 看热闹， 对对对，所以呢，滑板的这个评分的标准基本上第一个点就是它的动作难度，然后呢，动作的成功率，然后动作的连贯性，啊，然后滑板里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评分标准，就在其他的体育运动里头应该是没有的，叫风格分。 风格， 对，什么叫风格分呢？就是这样，举个例子，比如说跳水，那跳水的一个动作，那所有的运动员参赛的运动员呢都要做的一模一样，对吧？那滑板不是，滑板的同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做出来都会不一样，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就是在空中的这个腿的收的这个多与少，然后身体的姿势、 姿态，包括 姿态 性化的一些小， 其实所以这个就是滑板的一个魅力，所以它有风格分。 哦 这个风格分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 很主观，对， 很主观的一个。 你不是有他们就喜欢力量感强的， 对， 有的就喜欢我特别飘逸的那 种。对对对，所以这个风格分在滑板里头也不能说取绝对性作用吧， 但这个应该 是 占比不会很高吧，马哥？ 不是特别高， 嗯， 对。像奥运会这种比赛呢，有风格分，如果是这种其他的像以前的这种非奥运会的比赛，不是不用规定这个参赛选手去服装的这一块了，还会可能还会有一个服装穿着的 服装分。 对对，因为其实滑板文化，说到滑板就是说到滑板文化嘛，其实滑板文化和很多比如音乐文化，它都是相通的， 这块也是相通的。 对，然后它的穿着可能会根据比如一个滑手，我们叫滑手嘛，一个滑手如果他是一个喜欢听摇滚乐的，或者这种音乐的，然后 他的穿着风格可能就会往摇滚的那边去偏， 嗯， 然后比如喜欢朋克的，那他可能就穿着风格就往朋克那边去偏，啊，所以这些评判里面都是主观性很强的一些东西， 嗯， 这就是和其他的体育运动比赛的评判标准的区别， 嗯， 啊， 它是有一个动作的一个硬性的基础， 对， 嗯，就比如说你转了几圈， 对， 啊，在空中转了几圈，是不是转成功了，然后完成度成功 率成功是关键， 成功是关键， 成功是关键， 嗯， 不成功这个动作就没有分， 就没有分， 对， 嗯 嗯，然后成功了如果落地的时候允许的是一只手可以就是在不平衡的状况下， 嗯， 有一只手扶一下地是可以算的，但是会有扣分的这个， 对，就咱们俗称就是说做的不干净， 不干净， 如果双手触地了， 嗯， 这个动作就没有分了， 嗯， 啊，对， 那么说这两种啊，一个腕式一个街式啊，这个如果不懂行的可能还是看热闹啊，都觉得首先是场地不一样，但是都觉得这个技术难度啊什么是不是都一样，分别都能滑呀， 嗯， 我滑了这个是不是那个也能玩得好，啊， 咱们可以举些实际的例子的，包括马哥对吧， 是这样，街式这个比赛的它的场地呢就是模仿咱们，其实街式顾名思义就是模仿咱们这个街道的一些比如斜坡啊， 嗯， 台阶啊， 街头会出现的 一些就是 地形， 对， 嗯， 对对对，因为本身滑板也是来自街头的一个运动嘛， 嗯， 然后把这些不同的道具组合在一个场地里面， 嗯， 然后滑手根据不同的道具去设计自己不同的动作， 嗯，他滑一个流线下来， 对，他会有一条线，每个滑手都会设计一条线， 嗯， 在街式现在是45秒钟， 嗯， 啊里面，然后去完成你的这一条线， 然后做各种动作， 对，就是刚才通过我说的那个成功率， 嗯， 啊，流畅度，然后包括一些风格啊，其他的等等这些， 嗯， 裁判去做评判。 嗯， 碗池呢，就刚才说的那个像游泳池的那种碗一样的道具， 嗯， 不像咱们吃饭那个碗， 嗯， 是一个圆的， 嗯， 其实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而且它的下面会有落差，然后它的每个壁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现在其实碗池这个比赛在国际上它已经不叫碗池，叫Park 就叫公园， 公园式， 哦，对，然后它是里边把碗池和一些街式的道具结合在一起， 嗯 啊，然后让这个比赛就是更具观看性啊， 哦， 然后它的评分标准和街式其实差不多的， 嗯 啊，也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点， 嗯， 啊， 其实最主要就是场地的条件不一样， 对， 啊，评分的标准 我觉得 差不多。 其实可能比如说论你是不是感觉到以一个普通你看没有接触过这些道具或者滑法的，听着可能会有一点点感觉啊空或者遥远，我帮你翻译。 嗯， 翻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方像街市里面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想象一下啊， 嗯， 你如何能够滑着滑着可以跳到一个栏杆上面， 嗯，我只能跳上去， 你跳那人能跳上去， 人能跳上去， 那板子呢？ 板子应该上不去 啊。那这个我们就叫人和板分开了，人板分离。 哦，分离。 但其实对正常我们其实是要带着板上跳上去， 要带着板上去。 所以在这一类里面，它其实运用到的最最最基础的，或者也是最基本的一个点啊，这个叫做 ollie。 嗯 啊，那其实是我们就要带板跳， 嗯， 那我们把这个板子它能够通过，其实这是一个物理学的一个东西，我们点板它可以弹起来， 嗯， 啊，给它一个力，然后它跟地面接触之后它可以跟着你一起弹， 哦， 然后你人又跳跃，那它就可以跟着你人一起去跳到某一个道具上面，嗯，与此区别的话呢，像碗池它更多的其实是去利用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重力加速度，我们这地球的引力，哦，为什么它有那么深的一个碗，它就为了要获得足够的一个速度， 嗯， 然后你首先你能够在碗池里面把线路走出来，然后走出来的过程之中呢，因为借助那个力量它可以把你人给抛起来， 嗯， 抛腾空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像你刚刚说的啊，腾空啊，旋转啊，啊， 嗯，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别的， 这个就是公园式和街式， 对， 啊， 对，从观赏角度来说的话，碗池的这个观赏性会更强一点， 嗯， 啊， 就是因为不断的会腾空气， 对， 不 断 的 会腾空，然后在空中旋转， 嗯， 包括人也转，板也转，这就是加分更加分的一些动作，所以碗池是更好看的一个比赛。 嗯，啊，通过两位的介绍哈，啊，咱们这个下回再看滑板比赛的时候啊，更多朋友就能看出门道哈，啊，知道，哎，壮壮内行，知道这打分啊是怎么回事儿，这风格分是怎么打出来的哈，啊。 对， 哎，两位一介绍我们就清楚了。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暂时聊到这儿，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滑板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 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今年东京奥运会当中哈，一项新的运动哈，一张新面孔，这就是滑板啊。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哈滑板业内的专家哈，我们下半段节目一起来继续聊一聊滑板运动。首先呢，还是再次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 U-RED 有滑板类运动营地的创始人马哥啊，欢迎马哥。 哎，大家好，我是马岩。 这个马哥也是滑板圈的这个资深的人士了，20多年哈、啊，可以说见证着中国滑板哈、啊、一路发展到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 Unbow 板类运动俱乐部的负责人吴老师啊，欢迎吴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欢迎两位，这个下半段继续哈、啊，跟我们来聊。我觉得这个下半段啊，我们先来聊一聊滑板进奥运这个事儿。上半段最后是聊了聊这个比赛怎么看啊，比这个打分啊，包括场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滑板进奥运我觉得是今年奥运会当中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包括滑板在内啊，这会有四个新的项目是第一次进入到了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哈、啊。我也是看到很多的这种评论啊，说奥运会也是在积极的吸纳这种受年轻人喜爱的这种项目哈，可能过去我们印象当中一些相对小众的项目哈，现在也都积极的奥运会都把他们容纳进来。我一直印象当中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这个运动，但是几年前我改观了这个印象，是通过一件什么事儿呢？我相信两位也知道哈，几年前有一位华裔导演啊，拍了一部纪录片啊，叫《滑板少年》啊，在这个颁奖季哈拿了很多奖，然后应该是在2018年吧，印象没错的话。然后那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放了这部片子， 对， 因为当时我也是这个业余时间比较喜欢看看电影哈，后来买的时候呢发现没票卖空了，因为我知道这种电影节放映的场次它不是说啊我这场我连着放好几场，它可能整个期间就放那么两三场，我发现卖空了。那时候我就想大家这么喜欢看滑板吗都，然后我还发现哦，原来现在我们印象当中只是一小撮人或者说我们一个特定的小圈子人来玩的这种运动，现在早已经破圈，受到更多的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更大一点这种成年人也好的这种喜爱了。包括这个滑板进奥运，我们也是看到，因为国际奥委会不会一拍脑袋说啊，滑板这运动觉得挺刺激的，可能大家一看， 对， 他肯定是做了 考量了很多的数据 啊，考察了很多的数据啊，调研了很多方面，也包括这个测试这个运动它适不适合专业奥委会，最后才能容纳进来的。 对，肯定不是一拍脑门的， 没错哈、啊。但是滑板这个运动呢，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节目开始我就说它很特殊哈、啊，因为它是一个街头的产物，是从冲浪演化而来的，而街头文化呢和奥运文化，哎，我们乍一听上去这两个文化好像不太搭嘎哈，就感觉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滑板进奥运势必会带来一些所谓的这种冲撞啊，以及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下面的节目想最开始咱们从这儿聊哈，两位对我刚刚说的这个滑板进奥运形成的这种冲撞和融合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这块的话更多的其实像是一个刚才您刚提到的，就是一个它从一个过去的小众啊，如何就感觉突然一瞬间好像已经普众进入到了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眼球。我觉得这个是跟时代以及说很多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对于像这种一些潮流的一些元素，因为我本人其实过去也拍过一些片子，那么我们经常会在一些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去，为什么像你刚刚提到的纪录片里面，它其实更想表达的一种生活的观点，生活的一个理念啊。那像这种与潮流相关的，那这种它都会去把它作为一种元素。那其实所谓我们过去所说到的滑板它也属于极限运动这一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把现在把这些板类都划归到这一块来的话呢？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极限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啊，无论马上要开始的冬奥会，对不对，那滑雪的项目以及说现在的这个滑板的奥运会项目，那么其实都是在去把这个极限运动啊去标签化，那么让极限运动离你很近，对吧，离大家去普通的人的生活方式去很近。那在我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平时特别大的一个工作压力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它可以获得一些解压的一些渠道，找寻一些我们啊，比如说以像我们成年人来讲的话，那可能平时那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啊，这个去不掉的一些包袱啊，觉得我们长大了。但是其实如果我记得像类似我们这个 onboard 的这个活动里面啊，来了很多的，其实我们的受众啊，我们的用户画像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啊，社会上我们已经是啊摸爬滚打浸染了很多年的一些各种圈子里边的啊，各种我们这样的一些职场的人士也好啊，或者是白领啊都有，或者是一些这个自主创业的一些人群，不同的行业啊，跨行业的都会有。那么我们能凑在一起，为什么能玩得开心？就可能因为是在一些特别感觉我们感觉都特别傻的游戏，比如说我们有些俱乐部活动，我们会啊通过把类结合在一块儿去玩一个什么小时候丢沙包的、丢手绢的这样的一些游戏。那男男女女我们其实在一块儿啊，那我们首先我们的俱乐部啊，那我们邀请到的这样一些会员或者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块，因为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首先都是一个喜欢美或者喜欢一些这种比较新潮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做颜值即正义，对吧？那请他们都不差，我们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游戏的过程中找回到了有一些我们童年的一个乐趣啊，然后甚至是啊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朋友们在一块儿那种很单纯的一个玩的一个感觉啊。那像有一些他可能还不能特别好的滑行，那但是他可以坐在板子上，那坐在板子上人家推着他走，对吧？你可以想象他自己可以去控制一个拐弯，就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朋友，他也可以去感觉到这个东西他其实是离你很近，那他逐步的就不那么的害怕，他觉得像这个东西哦，一听那贴上了一个极限运动的一个标签，那他觉得啊我没有机会去尝试。但是的话呢，我们就是想一些啊更加接地气的一些方式啊，包括像您刚说到的，如果您对这个运动啊过去有一些啊这个害怕或者是一些不敢尝试的这样一些点，欢迎你来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一定是用各种 方式给我治好了，一定给我治好了 啊。对对，可首先你可以去跟他拉近距离，对吧？然后结合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游戏，那你自己一个人玩很枯燥，但是一堆人凑在一块，而且都是一些俊男靓女们啊，并且你可能说有一些这个像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也是在于我们的一些影像方面，对吧？那么网上经常会去分享自己的一个照片呀影像呀，证明我们的一些这个生活态度。那其实结合这块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去做出很多的一些尝试的啊。无论是我们在一些比较好看的地方去进行摆拍啊，或者是结合的这个板子啊去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一些尝试啊，其实都是一个因为人的心理。那爱美之心人皆有，那所以其实这个的点的话又是另外一种啊能够去让它普众的一个点。那么再有一个点呢，其实也是基于为什么说像您刚说到的奥运会这些项目，它可以把它去纳入到我们，它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年的一些演变和考量的。那这一块的话呢，也会去逐步建立起一些专业然后的一些教学体系。那像我们过去一开始去尝试滑雪的时候，那会儿其实国内也比较乱啊，然后可能好多都是我们说就是摔出来的一个，对吧？那后面的话滑雪其实这块的话呢，国外新引进出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教学体系，那包括滑板也是一样的。那这些教学体系它不断的进行完善之后啊，那对于普众的学习来讲的话，它就给予了很多的信心啊。我们经常讲这叫做这个大众滑板教学，或者叫大众啊这个去尝试的一些方法，它有一些结合到我们生活中一些过往的一些经验，像刚才也聊到，比如说你打篮球，它可以结合到篮球的一些方式去让你去从事体验，那就会比较有意思。 换句话来说，这个滑板早就已经破圈了哈，并不是说因为奥运会的带动哈， 对， 它早就已经破除了其实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它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在体验。 对，其实我在包括像有一些我们现在习惯的用的一些这种短视频平台或者长视频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标签的分类，其实类似像我刚才说到的啊，路冲也好，或者这一类的，它有这种风格潮流元素的，它其实被划的分区，它不仅仅已经是在运动这一项，它也是贴上了一些时尚潮流的这样的一些标签。 我觉得马哥对这个问题啊，可能这个感受就会更深一些，因为从事滑板整个的这个事业吧，算是已经算一项事业了。已经20多年的时间一路见证过来，看现在他看进了奥运会啊，看到他进了奥运会之后，您的这个感受是？ 我觉得 滑板进入奥运会可能就是一个迟早的事儿。 嗯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么多年对滑板的这个了解以后，我发现其实滑板它在中国以外的，比如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其实它是非常普遍的。 嗯， 小朋友们可能都是蹬着滑板就去上学了，然后每一个那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滑板场地，然后免费为大家提供这种设施， 氛围特别好， 方面氛围很好。而且巴西是一个非常的，这次巴西其实是一个夺冠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热门国家吧。其实巴西20多年了，它通过滑板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就是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哦， 对，其实巴西是足球是第一运动，滑板是第二运动。 哦， 对，现在很多的巴西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梦想不是成为足球明星， 嗯， 是成为滑板明星。 哦， 然后亚洲国家这边现在日本的实力是非常的厉害的，这次的奥运会滑板比赛街市冠军也是日本选手。 嗯 啊，所以其实在中国呢，我觉得也该到了这个滑板突飞猛进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嗯，因为从几个点说吧，就是第一个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像我这么大的人，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有一颗滑板梦，都有一个滑板的心，有一个滑板梦。但是当时可能是迫于种种的压力吧，家庭可能父母那边那一代，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对滑板有刻板的一些偏见，所以呢就不愿意让他们去滑。但是现在呢，我身边这些朋友他们也为人父母了，他们对滑板这个热情可能还没有丢失。 嗯， 所以他们现在都带着他们自己的小孩儿来滑板，然后同时他们也把这个滑板变成了一个亲子的一项活动，他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滑。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啊，这个刚才马哥提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巴西哈，就算是一个滑板王国了，很多的青少年梦想都是成为滑板运动员。我不知道这个在您圈子里所接触的，肯定也接触过很多所谓的职业滑手啊，他们是以这个为生的。有没有想过，这奥运会进滑板之后，说哎呀，我的梦想是去参加奥运会，还是说他们也觉得，哎呀，奥运会这平台好像跟我自己平常街头滑板这个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看到，其实 很好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我看到哈，因为 在于选择， 对，因为今年去参加奥运会的一些这个代表这个中国队出战的运动员哈，有些是跨界选才过来的， 对， 并不是他出身于我们街头的滑板， 对，反正我身边的这个接触的滑手也比较多。据我所知呢，就是其实大部分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想到滑板能进奥运会啊，可能因为这个，基于这个点，他们也没想到过说要去参加奥运会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已经滑板成为奥运会项目以后，中国的滑板水平我觉得和世界的滑板水平还是有差距的。就是从这些草根滑手来说，他们还是有差距的。他们可能，我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参加奥运会。对。然后呢，刚才说到跨界选材的这些滑手，他们就是从其他的这种运动队或者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有这个杂技，或者说去体操， 对，有体操过来的， 对， 甚至我前段时间听说还有从少林寺去选， 好像是有武术转过来的， 对，就是可能这个他们觉得，因为有这些运动基础，然后再去从事滑板，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从现在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真是有一定帮助，因为这次咱们女子的滑板街是得了一个第6名嘛， 对， 他只练了三四年吧，差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其实在街上这些传统这些滑手，他们可能练了十几年，可能都达不到现在的这个水平啊。 所以其实像运动员的一些专业性训练和我们普通的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玩法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因为竞技体育嘛，它一旦涉及到了竞技，它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叫规则， 对， 你得需要在规则的范围内去达到更高的分儿。这个包括像其实我们过去，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接触过类似这种话题的争论啊，就可能说一个普通的武林高手啊，或者民间的和一个散打的一个冠军啊，类似像这样的 一些点，那到底谁能打赢谁？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去讲这个规则是什么。 对， 那他既然进入了奥运会项目，那他肯定会就会有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矩啊、规则。那其实说刚才马哥提到的，有一些这种运动基础的，那他身体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素质表现，他再去按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规矩去进行去练习的话啊，去积累，按照体系的去训练啊，这个是奥运他们所需要的一个点。他其实和我们街头的另外一种玩法是不太一样的，会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这又说回到刚才一开始您提到的那个，到底是玩滑板还是滑滑板， 还是练滑板？ 对，还是练滑板。就是咱们传统这些大众的滑手，我觉得他们是在玩滑板，他们把滑板是当做的一个兴趣爱好，啊，然后这个跨界选材的这些选手，他们是在滑滑板，在练滑板，啊，他们是 竞技体育， 对， 竞 技体育，对，是有区别的，区别在这儿。 对，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有朝一日哈，咱们中国有一个真正出身街头的滑手能够站上奥运的舞台哈，我觉得如果出现那一幕，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我也是非常期待， 是吧？ 对， 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哈。另外啊，接下来想跟两位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刚刚我们聊当中也说到了，就是所谓的极限运动啊，这届奥运会包括下一届的巴黎哈，新增的这几个项目其实都带着极限的这个标签和色彩哈，所以呢，有说啊，这个极限运动奥运会是不是看得更刺激啊？我们就是说滑板吧。滑板，两位觉得作为一项极限运动，它这个极限是体现在哪儿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极限这两个字？ 我理解的极限，不是极限，不是一件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叫极限。我觉得叫极限是突破自己的这个一个门槛儿，我觉得那个才是自己的一个小极限，不是一个大极限。就像拿滑板举例吧。大家都一直说滑板是极限运动，滑板觉得滑板很危险，其实滑板是一项非常安全的运动。首先呢，大家曾经看到的滑板，我相信都是在街上滑得很快很帅，然后做各种动作，然后他们没有带任何的护具、保护措施，包括头盔啊、护膝啊、护肘这些，那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那是拍出来的商业的片子，为的是要的就是那个帅。但是真正咱们大众去参与滑板的时候，我给大家建议一定是要戴好护具， 尤其是在练习一个新的动作的时候， 不光要戴好护具，还要知道这护具怎么用，怎么让护具保护自己，这个才是关键。 对，所以我们经常去开玩笑说，玩这些运动，第一你得先学会如何正确的摔。 对， 你 学 会了 摔 得 正确，戴护具才能正确的摔。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点真非常重要，就跟说这个骑自行车一样啊，就是在自行车运动啊，说很发达的国家都约定俗成，只要带自行车，不管你去干嘛，只要你骑上车了，必须要戴头盔。 对， 哪怕你骑车去买菜，你也一定要戴头盔。 对， 这应该是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意识才对。 对，这个在我们营地也是一个这个必须要做到的，就是进场地的话，滑板的话，一定是要带齐护具，不然的话是不允许滑行的啊。 所以极限应该是以这个为基础。 对，而且呢，极限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突破极，一直说极限，极限突破极限，我们突破的是什么？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再提高一点，突破这个极限，并不是说我自己去做一个我根本就完成不了，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很大伤害的动作， 那 就 叫 极限 了， 那叫玩命。 对， 就打比方说，我现在哈这个运动能力，我说我非要跟苏炳添比，我一定要跑过他才行，我跑一辈子都没戏。 对对， 而且 就比哪怕比自己上一次快0.01秒，那都叫突破了。 这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些理念，想要去跟大家传达的一个精神，就包括像那个马哥也提到了，我们是去超越自己，去和自己去比。因为包括像我们俱乐部会有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会员，那有一些他可能已经我们接触到最大的一个会员已经，您猜有多大？ 对，40多50， 快70了， 快70，去玩滑板的， 对。那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有很多一些这个已经固有限制的一些的，那我们就说一平均年龄吧，我们现在可能都是30多岁40来岁，可能对于有一些这种可能想要去尝试，但是 感觉好像又之前来说的话特别遥远的呀，这样的一些我们说叫萌新啊。那他们接触的这过程中，首先我们说极限运动它为什么会被标称为极限两个字，首先它肯定在一些基础的风险性级别来讲它是有的。那么比如说像滑板，我们经常术语叫做是一个不稳定体啊，那么它站在上面，就很多人对首先它站在上面它可能都费劲，对吧？那如果我们去一开始你站都不会站，就跟我们从小时候学走路学走路一样啊，如果你站都不会，你就想要跑，想要跑，想要跳，那当然可能就会超出你目前所能够承受的这个风险范围。啊，那这个其实和你啊，举个通俗的例子，和你出去银行去买理财产品一样的，这个要去做风险测试。 是。 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去循序渐进去超越自己。那所以对于回到我刚才所说到的，那对于像啊他本身来讲的话，那平时也缺乏运动啊，上班天天一坐坐一天，那我有没有可能去尝试呢？可以有的，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去让你去变成实现。那他觉得站在一个不稳定体啊，觉得很害怕，那我可以先让他稳定，我可以把轮子拧死，那或者我可以把板子翻过来，让他去体会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角度。当他已经在某些肌肉，他可以去这个积累到一定次数的这个，所以马哥，咱们其实经常也去聊，我们去在教学的过程中会给他们去一些定量化，对吧？那这样的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练习之后啊。那他其实会获得相应的一个增长和熟练度，那么他这个其实肌肉就已经发生在一些适应和改变了，那么再逐渐的去让他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会晃动不稳定的这个地方上啊，慢慢去把他的这个心理压力去打消啊，因为我觉得人害怕是很正常的啊。其实我们也跟很多一些啊参加比赛或者是这样专业的一个滑手聊过，到某一些高度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他说也会害怕，所以害怕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这个不好意思或者是羞于启齿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在所有的包括像滑雪运动也会一样，它在不断的这个更高的高度啊，挑战更高的高度，挑战更高的更快的速度，那这个过程之中它就会产生超过自己内心的一些风险这样的一个瓶颈。那每一个人他能承受的点是不一样的，但是马哥刚才所说到的，就不要越太多级。我们经常是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吧？我在第一层，对吧？那你在第几层？那你不要去这个去挑战，我在第一层，你去做到第八层的事儿啊。所以其实马哥那边营地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在我们的头盔或者我们的衣服上面去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小徽章或者小贴纸。你能够达成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之后，你解锁了这一个，你才可以晋级到下一个。 通关得一关关的通，不能直接打关底。 是没错。对，就像我们玩游戏练级一样，对吧？你突然一下给你点满级，你驾驭不了，对不对？那这其实就会出现我们刚说的开玩笑叫自残这种情况。你非得跟人家比，你看人家能从三楼跳下去，那人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啊，下去以后对吧？那人家有一些这个武行对吧？他确实就能从三楼。你说不行，我血气方刚，我年轻啊，我也可以从三楼跳下去，我没问题。这就是一种冲动，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小朋友，然后家长愿意让小朋友去参与到滑板，就是大家对滑板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认知了，他们已经知道滑板其实并不那么危险， 所以这个未来哈，这个滑板运动啊，在竞技体育当中如何来突破哈，正好说这个问题，突破极限啊，主要还是在这个滑手自身能力的范围之内，不断的寻求一点点的去突破，包括高度上的突破和这个动作难度上的一点点的突破哈， 更高更快更强嘛， 更高更快更强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这个碗池啊，下来能不能更高一点？因为更高一点，它在空中的时间就多了一点，它做动作的空间就变大了啊。其实这个都是滑板未来它作为一项竞技体育当中未来的一些突破的机会。 而且其实您说到了，对于普众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成就感，它会让你去热爱这项运动的原因，因为你实现了自我的价值，那你当你达到了一个预期的标准的时候，你会很开心，超越了自己的预期的话呢，会更开心。 没错， 其实吴老师说这个就是滑板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通过不停的失败，不停的失败，最后当你成功那一刻带给你的那种成就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是， 我们经常有滑手一个动作成百甚至上千次的去练，到最后成功那一刻，那自己的那种喜悦和兴奋，那 真的是无法言表。 这个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能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东西生活的理念都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文化。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这个也请问一下两位啊，就是北京一般这个哪儿花，或者两位都在哪儿练啊？我现在这个今天听完我们节目啊，如果有朋友说想去练练啊，想去试试，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好吧？两位现在一般都会在哪儿花？ 对，虽然说滑板是来自一项街头的运动，但是以现在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我绝对是不建议大家在街上去滑板的，太危险了。一个是给自己带来危险，也给其他的在街上的车辆带来不便。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滑板的时候一定要去这种专业的场地，然后带好护具。最好是在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去逐步的去接触滑板，尝试新的动作，感受滑板给你带来的快乐。 就像您刚刚做的这个场地就可以了。 对， 就这个有滑啊， 有滑 就可以。 对，广渠路 双桥辅 路双桥附近491空间， 可以去那儿去看一看啊， 朋友的有滑板的滑，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专业的滑板场地。 我最后再插一句啊，但也可以体会到这个室内和室外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炎热，那么室内有空调吹着，那其实练习一些动作是特别方便和轻松的。 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哈两位的做客哈，跟我们来聊了聊滑板这样运动。其实因为是这个时间所限，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没有展开啊，我们也是等待未来吧，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请两位哈继续来做客，我们一起再好好的来聊一聊滑板。其实当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也欢迎两位随时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哈这项非常有魅力的极限运动。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顺心心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